静的空间。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北京时间12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11月24日，中粮万科半岛广场黑舞不打烊，躁动的灵魂 DJ 打碟，龙井说唱，葡萄不愤怒乐队引爆全场，泰国风情夜市疯狂抽奖，礼金满额送，黄金最高可减80元，准备好了吗？本周五中粮万科半岛广场与你不见不散。北京奥之旅5周年店庆开始啦！11月购车送11重大礼，购买奥迪国产车型送2次保养，置换购车送奥迪自行车，更多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圆梦热线0108036-0997。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11月17日，涿州市组织收听收看保定市第100期领导干部大讲堂。本期大讲堂邀请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连玉明，就未来之城雄安新区的战略定位与创新之路进行专题讲解。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高新区分会场收听收看。连玉明校长从政府和产业发展的多个角度，重点分析了未来首都发展的新定位、新规划和新趋势，并对雄安新区规划建设进行了重点解读。从雄安新区战略定位、重大意义、体现的鲜明中国特色、如何建设、主要任务等方面，深入分析了雄安新区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未来发展前景。连院长授课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让与会人员更加全面了解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进程等重要信息，对提高今后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11月20日，涿州市政府办公室召开全体干部职工会议，深入学习党的19大精神。市长陈宇出席会议，并就工作中如何贯彻落实提出具体要求。陈宇指出，全体干部职工要保持对党中央的绝对忠诚，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和捍卫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工作中要加强党的方针政策和业务知识的学习，提高工作效率，在政治上绝对忠诚，在组织上做到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要讲奉献，保持阳光心态，讲政治，顾大局，营造爱学习、讲团结、比业务的良好氛围，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引外来，面向未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琴声一弹，弹不尽伤感，默默地盼， 迟来的缘，继续相见，加深我的爱恋，分秒不见，都是我相思绵绵。苍天，何时了我心愿？对你情感，长留在岁岁年年。

这情绪，窗外的夜景迷乱美丽，想起过去，想起自己，风不停，发丝理不清，想我的心。 这刻倦了吧，没有温馨在眼神，冰冰冷冷，鲜花也再无法将温室的暖意还你心。人若然忘记了爱，忘掉如何去相爱，求你来臂弯中留心的倾听，每一声心跳再不会离开，你是藏我心的挚爱。